很靠海的地方， 嗯， 然后还是能感觉到有点像是日本少有的那种陆地的那种城市， 嗯， 就是在就是像是一个在就是深入到土地里面的那种感觉， 了解了解，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它的机场呢是在海边，需要过一个大桥，中部机场， 酷的， 对，然后过一个大桥之后，然后就坐他那个日本的那种铁路， 嗯， 然后就到达名古屋的中心，就是 JR 中央车站，嗯，然后基本上所有名古屋的景点呀，包括购物的点，包括住宿的点，都在这个 JR 车站的周边。 哎，你看，一出机场， 特别好逛，哎， 一出机场真的是，哎，特别好逛， 对， 一出机场，大桥横跨，恰恰变通途，然后呢？各种景点串联非常的便捷， 对，三十分钟 接驳很好， 对， 哇，好棒， 三十分钟的这个高速铁路的这个距离， 嗯， 然后就到达这个 JR 车站， 嗯， 然后到达 JR 车站之后下去，我们订的酒店就离车站步行五分钟， 哎， 这么好， 出了车站过两个， 哎， 过两个红绿灯就到了， 哇，太棒了吧， 打车就推着那个行李就可以了， 就从这些一段表达来说，我们爷爷还是很有旅行经验的人， 当然了，那， 嗯， 选酒店的这个位置一定是要选得很好， 哎， 嗯， 咱了解，你到底跟我去过东京吗， 嗯， 日本的酒店是这个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干净啊，但是它那个空间确实不是很大， 嗯， 对， 名古屋的因为它是中部嘛，对不对， 嗯， 它那个空间怎么样，是不是稍微大一点，还是跟所有日本酒店是类似的， 也类似，不是很大，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因为很巧我去过东京，我住的东京的酒店和我住名古屋酒店是同一家 连锁吗， 对，它应该是一家日本境内的连锁酒店， 嗯， 它好像在札幌也有， 哦， 然后叫三井花园酒店， 可能三井花园听起来很高端， 对， 啊， 可能很多大家就是对日本比较有了解的人有人住过这个酒店 三井花园， 它是， 嗯， 对，它在日本算四星， 四星， 然后这个酒店它的名古屋店要比东京银座店要大一些，但就是室内面积要大一些， 哦， 可能东京那家是有18平方米或者20平方米， 嗯， 这家能有20多快30的样子， 很大了， 这已经很大了， 很大很大 很大， 我觉得在日本来说就已经比较大了， 嗯， 他那个写字楼吧，就是办公楼， 嗯， 18层以下就是他的那个三井集团在名古屋的工作楼，18层以上就是他的那个 住宿，对， 然后他的那个 check in 的 lobby 大， 哦， 那个 lobby 大厅就在18楼，你坐电梯上去， 哦， 跟那个日本的东京的那个银座的三井酒店的构造是一模一样的， 好帅， 嗯， 因为它高很高，楼层很高，18层才是第一层， 对， 18层起跳， 对对对对，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店也是我比较推荐的，因为我住完之后我感觉性价比非常高，4星级酒店， 嗯， 然后一晚上我们当时是700多块钱， 嗯， 刚查了一下，现在去订的话600多块钱，那个时候 那真的很便宜， 对， 8层以上俯瞰整个名古屋的夜景也是， 哦，对，是的，因为你得看星级，而且这样的大小。房间大小在日本真的算大的了， 30平嘞， 哦， 那个酒店三井花园酒店， 对对对，三井花园， 推荐哈， 嗯， 我觉得 推荐 爷爷是真住过这个酒店的， 嗯， 肯定是感觉视觉怎么样，因为老说名古屋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其实当夜色亮起的时候也很漂亮的， 是不是 、 嗯，站在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房间正好就能看见 JR 中央车站的那个双塔， 哎， 它双塔也是日本那个名古屋的一个主要的景点， 哦， 其实就两个写字楼，两个那个购物大厦，但是 双子座大厦， 对对对对， 红里， 嗯， 就类似于那样的， 咱们用一个非常文艺的表达哈， 嗯， 双星闪耀在名古屋， 啊，对对对， 一片爱之下的灯光被它点亮， Love， 哎呀，中国你还知道爱之下， 对， 爱之下多么有爱的名字， 是， 对对对对对， 爱之下 又有爱又有文化， 对，哎，现在是正月星期主题啊， 是， 周一刚报了，听你们说了， 它是这个正好我就要说到这个地方，就是 JR 的那个双子塔， 嗯， 它是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卖场面积最大的两个商业大楼， 哦，卖场， 其中一栋楼是不对外开放的， 嗯， 另外一栋楼就是你从那个中央车站，就我说的那个地方进去， 嗯， 然后就逛就可以， 好逛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店， 嗯， 对，包括那种非常知名的奢侈品牌店， 嗯， 以及日本非常就是大众的，包括什么优衣库啊这样的，也有单价100块钱以内的那种东西， 嗯， 都在这个大楼里面都有， 哎呦， 所以我还是挺意外的，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在就是那种 APP 上都会推荐名古屋有什么好逛的。 嗯， 那些代购他们都很喜欢去这个 JR 中央大楼， 是吗？ 我就感觉到可能这个地方还真的挺不错。 等会儿我进去，等会儿 对， 对，真是这样的， 闻到了那个卖货的气息。 反正是很受欢迎，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是很受欢迎， 53层的购物中心， 哇， 对，有50多楼，你想想它， 五十就是那一层购物中心。哦，就是就在53啊， 那 一栋， 那一栋全是， 那一栋全是购物中 间，对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50多栋，这得多少个摊位啊？

啊，你烤吃了啊，那叫、 哦、我是喜欢烤的， 对对， 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哦、这个鸡皮的热量是鸡身上最高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很香嘛，油脂很大， 管仰卧呀。 啊，好吧， 得起坐， 怪不得我胖， 是不是？ 是， 对，好香的土鸡汤也很好喝， 是 啊，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你觉得很幸福。 是是是，我发现就是在名古屋吃的东西特别合咱们的口味， 对， 真的是。你要是、哦、因为中国人有的时候你要去吃其他日本其他地方的饭， 嗯、 你会觉得 适应、 哦、好淡 适应嘛，啊， 对 对，有点淡。 可能吃一天觉得哇好新鲜，然后吃了几天就腻了，但在那儿你永远不会的。他、 嗯、 的饭就是跟中华料理就基本上 类似的哈， 对、 嗯、 对， 很。 也不错哈， 几几年去的？ 都是 20 去年 17年嘛，那应该是什么微信支付宝都已经开始有在做了哈。 对对对， 那边的付费的这个情况方便吗？什么样的？ 在商店的话，一般的商店都会有这个支付宝的这样的一个支付平台，但是在这种饭店还是。就是支持、 哦、饭店是 现 金 为主， 卡也可以， 银联卡呗。 对对对、 嗯， 而且有的地方，因为名古屋，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土土的地方？ 嗯，土土的。 它有些地方真的是不支持那个银联， 哦、 只支持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哦， 他们还没有说普及到就是这个支付宝。 我觉得正因为是这个，还保持了一份那个日本城市的一些鲜亮的特点， 对 不 对？ 它就是那种，我就是中部嘛，我们就是名古屋嘛。 侧面反映出来，游客还真的是不多。 对， 是的， 嗯、对。 其实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哈、啊，我觉得有没有亲子的环节在名古屋这座城市、 嗯， 你有没有眼见到的、感受到的？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地方？ 有 吧？ 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去这边吃饭的。 哦，就吃。 对 对, 对， 还是以吃为主， 还是以吃为主。 我觉得这个城市很适合休闲， 很适合生活。 对，还有一个地点 呢。OK。 嗯嗯，就是热田神宫。 热田神宫、 哦、 看到了， 对对对 看到了。 对、 嗯， 热田神宫我觉得是 古社， 很多人去名古屋必须要去的，因为它地位非常高， 哦、 它是日本的这个三大古 神社。 神社之一、 嗯、 它里面供着一把剑、 嗯、 这把剑很多人说就是在日本就是很久远的历史里面已经沉到海底了，但其实这把剑我们在去热田神宫的时候，它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大殿是锁着的，不让游人进去、 嗯、 然后在很远的地方大概几十米开外，你站在那个木门那儿往里面看，它里面正中央就供着那把剑，叫、 哦、 这个字叫草 雉 剑， 草 雉 剑， 对对对对， 草雉 剑， 哦， 热田神宫特别特别的有名。 那个 雉 是一个 对对对对， 是一个准的那边哈，那个字，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它是就是日本皇室庄严，就是它这个地位很高嘛、 嗯， 就是他们的这个宝物，它真的是那种宝物， 嗯， 感觉有点像是越王勾践的那种、 哦、 那种感觉，对，然后在那供着， 还有博物馆呢， 对 不对？ 对对 对， 还有博物馆，它这个博物馆我们去的时候是不开放的， 哦， 但是热田神宫的这个就是御守，就是护身符非常灵。很多人会专门去那儿去求这个东西。 哎呦，我 对。 我是真，因为我去过浅草寺嘛，咱们都去、 啊、 对, 对, 对, 对不对？因为去东京都要去嘛、哦，人很多。 浅草真的人很多、 哎， 而且浅草有一个商业街嘛。 对 对， 后边那条街可以随便吃随便买那条街。 是我就记住那条街了。其实，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在这边的那个人会少一点？ 没有，那个我们去那个热田神宫的时候，感觉都没有什么人。 哎呀， 虽然是这个我们是周四周五过去嘛、哎 嗯， 可能也跟但周四周五我觉得 也快到周末了， 应该也快到周末了嘛。 嗯、 我们那天去。一共在那个宫里面、嗯、神宫里面不到100个人，他在一个小山上吧，然后我们走下来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很零零散散的、 嗯、 然后就是他们当地的游人。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爱知县和那个名古屋这个城市特别适合拍日本风格的纪录片，没有什么人。 对对对对， 你看拍一些风格的纪录片，小众的纪录片，吃的啊，晚上的灯光啊，就非常适合，没有人嘛，对不对？ 像名古屋，它本来可能对于旅游来说， 哦、 它就是一个小众的目的地， 挺好的。 对对对、 哦， 不会有人说专门去名古屋、 嗯， 他们都是说我这一趟行程， 嗯、 比如说大阪、京都逛一下， 嗯、 然后 顺便 一天。 By the way， 对 ，By the way 啊。 对， 哎呀，但是我觉得名古屋 值 得，值 得 去玩一下， 尤其是爱吃、哦、或者是就是爱这种享受买东西的人， 嗯、 你在这儿又能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嗯，然后又能吃到跟其他地方味道不一样的饭， 而且物价还便宜，不用排队。 对， 人又少， 是的，人又少，你干嘛不去呢？ 对呀、啊， 好嘛，马上名古屋开始了。对， 六离我们不远， 对， 不到4个小时飞机的行程，而且是直飞， 对，直飞， 对吧？ 而且机票又便宜， 那个、 这个地方的机票真的很便宜。 是，反正比东京、大阪要便宜40%是肯定的了。 对对对对， 往返哦，每一个人哦， 嗯、 3个人就120%省出来了哦。哎、 啊， 你这么算啊？ 哎、 对，住宿也便宜， 多少钱啊？是不是？ 是吧，吊顶 啊、 嗯、 我们2个人4天加在一起花没到10000块钱。 对啊、 嗯、 哇，那真的是很 日本4天， 对， 两个这个特别有购买欲望和饮食欲望的年轻人， 对呀、 啊、购物也非常方便、 这个、 对吧， 对对对，就那个 JR 中央车站双子塔嘛、嗯、那 个机场是什么样的？名古屋 机场